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消费促进月优惠大放送，到北京移动购新机，优惠高达3000元，承诺最低消费可用100积分兑换超值流量包，积分当钱花，快乐加倍享。现在发送 5G 手机到10086了解详情。以上为广告时间。 我是记者齐良博，7月21号到8月9号期间，我将和体育广播另外3位同事一起在日本东京为大家带来2020东京奥运会的全媒体报道。关注中国军团展现出怎样的精神风貌和竞技成绩。东京，我们来了。 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记者金泽，在前方我们将制作系列报道《站在东京看北京》，以前方观察员的第一视角直击东京奥运会的赛事情况，同时为2020北京冬奥会带来积极的借鉴作用。 大家好，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记者李维，我将开启自己连续第4次奥运会的报道工作，从北京到伦敦，从里约到东京，无疑这一次奥运会的经历会更加的特别。我也将用更多样的手段为您全方位的展现中国奥运健儿的风采。 我是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记者林苑，我要在东京做您的耳目，您有什么想了解的告诉我，我帮您瞧瞧去。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期盼已久的5周聚会，跨越万难的目光相拥，然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新年突破每个关卡之后喊出口号。 北京时间的17点02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金戈铁马啊，到了我们的晚间的东京奥运会的特别节目燃在东京的晚间板块了。哎呀，跟大家一起关注了下午 是 女排的小组赛，面对土耳其女排，但是最终的这个结果让大家非常的遗憾啊。 一听你这语气就知道中国女排这场球没赢。 嗯，而且刚才放这首歌是女排夺冠那个电影里边 啊 一首应援的歌曲，叫《热爱》。 是 啊，真是在这种时候给女排的姑娘们加油打气，好像这个命运的这个轮回啊，又回到了5年前的里约的赛场。 哎， 小组赛开始就输给了荷兰 啊，慢热。 嗯， 那今天中国女排是输给了土耳其队啊，这个大比分是0-3，感觉输得挺干脆利索的啊。中国女排的确需要好好的来调整一下了。大家所听到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东京奥运会期间的我们的特别节目《燃在东京之金戈铁马》，这里是慧凡和康乐。 所以我们也一起来关注女排的姑娘们在今天下午的这场小组赛当中的表现啊。0-3输给了土耳其，已经连续2届奥运会无缘开门红了。大家肯定在关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想要聊的， 对， 所以我们第一个话题也跟这场比赛有关系。 没错，第二话题咱们说说。这2天中国体育代表团可以说是收获颇多，在奖牌榜上中国代表团是5金1银3铜，总数是9块，暂列积分榜的第一位啊。日本队是3金1银是排在第二位，而美国队是2金2银4铜，暂列第三位。那这2天大家看东京奥运会的时候感觉到啊，有没有一种心跳加快的时候呢？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为大家带来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那在其他的项目当中，跳水这是咱们的梦之队当中非常稳定的一个项目啊， 是 女子的双人3米板，中国的新组合啊，这叫60组合， 啊， 因为两个人加一块是 将将就要60岁了，施廷懋和王涵摘得了金牌。 另外，射击方面，男子10米气步枪当中，盛礼豪获得了亚军，杨浩然摘得了铜牌。当然，射击当中呢，姜冉心是摘得了女子10米气手枪的铜牌。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下午就跟女排的小组赛在同一时刻进行的，就是奥运会的男子举重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李发斌是以总成绩313公斤，抓举141公斤，挺举172公斤，拿到了冠军啊！大家都看到最后，他的挺举啊， 对， 最后那一举166公斤的举起来之后，李发斌还有一个金鸡独立的 pose， 是，相信这个 超胜券 pose， 等一会儿在这个热搜啊朋友圈就会大家广为的传播了，确实这个动作是非常的别致。 对，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中国三人女篮完胜了意大利，而今天晚上的中超联赛啊，第八轮的苏州赛区的比赛因为受到了台风的影响，全部的延期到了8月15号。 是，这边看到了有听友枪哥等等的朋友问说，这个节目怎么提前一个小时啊？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的为您再介绍一下，7月19号到8月9号，我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推出历时22天的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燃在东京》，每天从早上7点开始呢，就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每个时段都是滚动播出奥运的报道，而每一个时段相应都是增加了这个时间。早上雄鸡唱小是7点到9点，中午12点到12点半东京快报的午间版，另外，像晚上傍晚，也就是现在的5点到7点的金戈铁马，以及晚上9点到10点半的体坛夜话。 我们是加量不加价， 没错。 在全天的接近10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一起来陪伴着大家度过这个精彩的奥运时刻。好了，大家伙儿继续聊着我们的微信、微博、听听 FM 的聊天室都在开通当中，同时呢，视频也在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您在新浪微博上就可以看到我们了。进入今天的你好奥运。 你好奥运， 哎呀，这你好奥运一开场啊，就是这么感动的一段音乐 啊， 实在让我们觉得有一点就是好像回到了5年前的那个感觉。 有，那看来要先说中国女排输球这事儿了。 是啊，这女排能够在土耳其的面前啊输的，刚才康乐说是输的有点脆声 啊，稀了哗啦的 啊，实在是让我们有点出乎意料啊，因为毕竟这是时隔9年才再一次有机会征战奥运的土耳其。 对， 但这场比赛作为卫冕冠军，中国女排的表现啊，不尽如人意啊，没有发挥出充分的水平。无论是我们在一传的位置上，在拦网的发挥上，真的是出人意料的连丢3局，21比25，第二局跟第三局都是14比25丢掉的比赛。 是啊，全都是大比分落后，不是所谓的惜败，或者跟人打的有来有回这种，完全这场比赛中国女排没有进入到状态当中，尤其感觉到好像土耳其队他对中国队怎么这么的熟悉啊，他的发球找点，包括拦网的这样的一个防守都非常有针对性。那不得不说，朱婷之前是在土耳其瓦基夫银行这支强队打球，这有可能是一个原因，他们对于中国队是非常的熟悉的。 确实这场比赛真是让大家觉得出乎意料啊，在全场比赛当中，主攻打得非常的艰难啊，也非常的疲累。张常宁是赢得了中国女排最高的13分，而朱婷呢一段时间不在场上啊，在场上的时候她的进攻是严重的受限，只得了4分。 是。 所以这样的一场开门黑之后，其实女排姑娘们的压力可想而知。 是，而这个土耳其队我们关注到了有一位球员，就是头发粉红色的像火烈鸟的那个颜色的，这个小姑娘打得非常的厉害啊，拦网也有，包括敢打敢拼啊，你感觉好像是土耳其队是一种完全拼杀的这个姿态啊，他们没有任何的压力，相对来说中国女排好像是有点束手束脚啊，这个是未来需要解决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啊。 虽然说在这个首发的阵容上哈，郎导是没有做什么太多的改变，但是真的我们在全员的发挥上还是有很多需要去总结的。我们马上就来连线正在东京啊第一线采访的本台记者李维。李维你好。 汪勇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李维，现在你的位置是在什么位置？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那个我现在有点懵啊，不好意思，是慧凡是吧？ 对对对。 我听着梦醒了，不好意思，我还现在还没有从这个 这个失利的这种 嗯 有点沮丧心情走出来吧。确实现在刚才有点懵，刚才我接进来之后确实我现在是在这个有名体育场体育馆的这个发布厅，一会儿呢将进行这个中国女排的赛后的一个发布会。刚刚是从这个混合采访区出来，来听了一下队员的一个采访。应该说确实这场比赛我们打的是非常的难看吧，或者说不太好，状态确实是很不好。那今天刚才张常宁也说到了，说球队今天整个就是不在状态，而且每个人好像都有点这种压力是过大，还是说这种心情上有一种沉重吧，所以说整个比赛中都没有发挥出我们自己应有的一个技术水平。那刚才我们大家也在问说是不是有里约奥运会冠军这样一个压力是不是会有影响。他说其实并不是，说其实这五年的时间应该说整个中国队是有一些变化和调整。那里约已经成为了过去和历史呢，其实在夺冠的一刻就已经从零开始了，但是今天确实整个球队的发挥和感觉都不是很好。我刚才也看到今天在赛后的时候，我一直站在这个媒体席上，一直都没有想离开，我想看看中国队的队员们什么样一种状态和心情。在旁边的一边土耳其队真的已经轻度疯了，感觉像已经拿到金牌一样的感觉。那这时候显得另一侧咱们中国队非常的没落吧，就是大家先吃了就吃了一点这种补充的东西，喝了一点水之后马上戴上口罩，是按照顺序有节奏的离开了这个体育场。所以大家这个表情上看都是比较的凝重。确实一场比赛我觉得即便我们输球，但是输成这样可能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这也是对中国女排可能真的是敲了一个提了个神儿吧，或提了个醒吧，就是这场比赛可能是奥运会的比赛，不像我们之前的世界杯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大赛一样，真的是奥运会太难打了。而且我们也知道上届奥运会比赛中国队也是开局打得非常的不好，但是之后我们做了一些调整，球队慢慢的找回了状态，最终拿到了冠军。当然我们不愿意去对比说球队就应该是从这个慢慢的找到状态，我们当然希望中国队一直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就像之前那个女排世界杯一样。所以说这次比赛我觉得今天好在我们输球还不会影响到未来整个球队的一个晋级的这样一个势头，但是后面我们的对手也都很强，包括美国、俄罗斯，所以说看看这场比赛之后球队是怎么来调整。那一会儿再有十分钟左右吧，也中国队也会进行这个发布会，我们想听听郎平老指导对这场比赛有什么看法，包括后面的比赛他应该怎么去给球队减压，怎么样球队能够重新找回我们应有的实力和水平。 那你在现场观看的一个感觉，就是看到女排姑娘们慢热，你觉得跟之前世联赛啊就等等世界杯的一些比赛相比，这个慢热的状态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呢？ 我觉得可能还是这一年多的时间吧。其实我们都知道运动员都有一个调整的周期，那我们都是按照这个四年一次奥运会来准备，包括我们的球员很多球员老了一岁，那尤其是闫妮，今天闫妮我们在场上看到还是算发挥相对比较正常的一个球员，毕竟是一个老将，第二他的这种状态看来保持的不错，但其他球员明显上都是有一些问题，包括我们看到朱婷手上右手缠着这个绷带，应该说他这个伤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我觉得整个这种调整和状态是影响。另一方面就像刚才也说到的，其实土耳其队人家他们在欧洲虽然疫情也很严重，但是似乎他们之间这种交流和比赛还是有一些，还是能够保持一定的这种交流和比赛这种状态的。而对于我们来说，除了这个世界联赛之外，我们没有打过任何一场比赛，除了在这个五一的时候在这场有名竞技馆打过和日本的这个算是测试赛吧，但是其他的这种比赛我们都没有打过。那这种情况之下，可能球队整体的这种状态和这种调整真的需要一个适应的节奏，因为一下打这个奥运会这种世界大赛，我觉得确实大家这种心情和心态上都需要重新找回什么是世界大赛的感觉。 那当然对于李维来讲哈，你的奥运的这个采访的赛程才刚刚开始，那是不是也给我们介绍一下从班车的运行啊，还有现场的赛场采访当中，这一届特殊的奥运会给你带来了一些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确实我们终于今天是可以出了三天的隔离期来正式的开始奥运会的采访了。我们今天也是先去了这个主新闻中心进行了一些这种准备工作吧，因为那里是记者的大本营，必须在那儿了解到所有的采访的这种班车线路啊和这种运行情况才能开展一个采访。那确实我们感觉到这个媒体班车包括这个整个的现场的情况和之前的奥运会还是一样的，但是在过程之中加了很多防疫的环节，比如说我们这个媒体班车 大概在前三分之一，就是司机这个车头的位置上，它是遮了一层这个塑料布，就是把司机和这个媒体的工作人员或媒体人员吧，完全是隔离开了。可能这也是互相保证一个这种防疫的安全，因为我们知道他这个班车的司机他也是正常每天上班下班，他并不是像之前我们可能的一些这种大型赛事，可能这个司机就住在这个块儿，人家是有一个上下班时间，所以说他有可能跟外界有一定的接触，这种情况下他也是保证和媒体的一个安全。那包括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新闻中心啊，各种这个场所运行的时候，也是有很多这种防疫和保证的措施，包括我们比如排队吃饭，要有这个一米间隔的距离去打这个饭。那到了这个吃饭的一个餐厅那个桌上，每个人前面都有一个这个隔离的，算是一个塑料的一个隔离的这种装置吧，等于是相当于自己在自己这个小的空间吃，虽然是透明的，互相能看见，但是一定程度也是做到了防疫。就包括我们自己也是，做戴好了这个面罩，戴好了口罩，包括手套什么的都是准备好了，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吧，少吃少喝，这样的话能够保证这个自身的一个安全。因为确实，摘一次口罩可能就会增加一次风险，包括我们进门刷这个采访证件的时候也必须要摘下口罩进行人脸面部识别，其实那个时候大家也都是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可以做到一个防疫的一个风险的程度降低吧。 嗯，好的，谢谢李维啊，真的是每一次跟你们的连线都是希望你们能够照顾好自己啊，一切都以安全为重。 好， 谢 谢 李维。嗯，再见。 好，再会。 啊，就像刚才李维说的一样啊，真的是到这种大赛当中， 嗯， 即便是有如中国女排这么强悍的一支队伍， 对， 但也是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没错啊，每届大赛相当于是这个系统重新的刷新了，对，之前的所有成绩都清零了。看到好多朋友都聊中国女排的事儿啊，吴梦生说了，这土耳其状态出太早了吧，打疯了啊！但是呢，你看到人家这些年轻队员这个冲击力，包括进入比赛的那个状态啊，我认为不是说出的太早的问题，而是人家准备的非常的充分啊， 而且打的这种国际的大赛，国际的对手是没有停下来的。 对啊，人家一直在比赛，而且我个人感觉，就土耳其这支队伍，他抓好几个点抓得非常到位，这可能真的是跟土耳其队主教练古德蒂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古德蒂跟中国排球之间还是有一定的缘分的。我记得我看过一个当时央视对他的一个专访啊，说你怎么就是走上排球教练这条道路的？古德蒂说了啊，这个有一定程度上是受了郎平指导的启发，因为在古德蒂20岁那一会儿，郎平指导正好去意大利执教，然后呢，他就看到，哎，这个郎指导在场边执教，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这感觉特别好。 那时候开始偷师学艺。 是啊，他也树立了一个想当排球教练的梦想，哎，还真实现了啊！之后越来越好，然后他还执教了像德国队啊，包括上届奥运会执教了荷兰队啊，步步的高升，达到现在的一个地步，非常有经验的一个教练。而且据说当年朱婷去这个土耳其瓦基夫银行，哎，这也是他之前执教的这支强队啊，就是由于郎平指导的推荐啊，推荐给古德蒂了啊。古德蒂一听，这郎指导推荐的，这人肯定靠谱。 所以真的是古德蒂对中国女排而言，那他真的是太熟悉不过了。 是的， 尤其是在5年前里约奥运会的小组赛第一场，咱们2-3啊，很遗憾的输给荷兰那场，也是古德蒂来执教，所以他的这种心理上，他肯定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没错啊，他肯定研究5年的时间了，就想着怎么赢中国队一场。这场比赛看到了，尤其土耳其队，刚才给您提到的，我印象最深的这个粉红色头发那小姑娘啊，确实是这个拦网能力太强了，中国队几个点都被人家有效的盯防住了。 所以我们在后面啊，在5:30之后还会去连线北京日报的孔宁老师，我们跟孔老师更深入的去探讨一下目前女排的这个状态，以及后面的比赛如何去调整。那当然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对于我们的中国军团来讲，有一块真的是志在必得的金牌也确实被我们揽入囊中，那就是中国跳水队啊，在女子双人3米板的项目当中也拿到了开门红，施廷懋和王涵这一对组合啊，两个人都是接近30岁，施廷懋已经是一位老将了，而王涵是一位奥运新人， 是 啊，两个人的新的组合和搭档也是让中国跳水队继续保有这种绝对的优势，他们是一路领先326.40分拿到了冠军，这也是咱们中国代表团在冬季奥运会的第4枚金牌了。 是，而且这个金牌也是非常好的捍卫了中国双人3米板的这样的一个优良的传统啊，从2000年开始 当时呢是伏明霞郭晶晶得了银牌，后来啊，这2004年郭晶晶伏这个吴敏霞啊，和2008年他俩连续的两届啊，之后又是吴敏霞合资，2012年来了一块啊，吴敏霞施廷懋2016年上一届得了一块，然后这一届他俩又拿到了，这已经是连续的第五届捍卫了这个项目的金牌啊，确实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了。 我们也马上来连线正在东京采访的记者林苑，林苑你好。 哎，梦游你好啊，慧凡你好。 今天一上来都有点发懵哈。说到了咱们的， 刚刚也是，刚刚也是一直在专心听康乐讲这个，我们这个女子跳水的这个传统优良传统，确实是从这个项目进入到奥运会、进入到世锦赛以来，我们除了在第一届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上没有拿到这个项目的金牌之后，我们已经连续的包揽了这个项目。就是所有的奥运会的金牌，那包括从奥运会和世锦赛两个这个比赛世界最高级别比赛的层面上来看呢，我们也已经是今天拿到这名奥运会的金牌之后，就是女子双人三米板，我们已经连续15个世界冠军，奥运冠军是连续的，没有一枚旁落。那在这个项目上，确实我们的中国选手也是展现了非常强大的实力。但是我今天在现场，我特别大的感受是，虽然在这个东京奥运会当中，因为在体育馆当中是没有观众控场进行的比赛，只有少部分的我们的中国选手的后援团，包括我们现场的中国记者在给我们的中国选手加油。但是能够看出来，我们的这位两位老将施廷懋和王涵，确实在这个比赛当中能够展现给我们的这种稳定和这种对一切环境和一切的周边对他们都不会带来任何影响的这种稳健，确实也是反映了我们在这个项目上积极的自信。但实际上在赛后，我们通过对于两个人的这个采访呢，也是能够再一次的体会到这两位老将在走过了长达5年的一个奥运备战期之后，这种种种的不易和整个坚持下来的这样的一份非常艰难的心路历程。虽然施廷懋得过非常多的世界冠军，在目前的中国女子跳水的领域当中呢，她也是能够榜上有名，现在个人也已经是有10枚奥运会和世锦赛的这个冠军了，可以说也是一代名将。但是呢，在之前已经得过2枚奥运会金牌之后，还能够继续的去等待5年去来迎接下一届的奥运会，在这其中又经过了之前受到疫情的影响，可能训练都并不是非常的系统，他自己的心态其实也是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他也在今天的赛后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的鸡汤，能够感觉是我们的运动员即使是成名的老将，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是非常的不容易。比方说他说，人在这个顺境当中，就往往认识不到自己，只有在逆境的时候才能够看清自己。那我相信在这过去他也一定是经历了很多，而王涵的经历更是让人们会感觉，在我们非常辉煌的跳水梦之队的背后，其实是有很多像王涵一样的选手一直在等待的，苦苦等待的这枚奥运会的金牌。王涵今年已经是30岁了，我们在跳水梦之队当中看到很多少年成名的选手，包括施廷懋，但是在今天30岁的王涵才第一次拿到了他的奥运会的金牌，多少次的替补，之前的遗憾，那这5年的等待，大家都可以想见他，对于他而言，站在这个奥运会的赛场上这一刻，其实已经意味着很多。虽然我们大家都是看到跳水的时候会带来一种非常畅快、非常酣畅淋漓的感觉，因为我们的中国跳水梦之队真的太稳了。但是呢，对于其中为这份稳定做出贡献的每一个分子，其实他们自己的内心也是在经历了非常多的，可以说是波涛汹涌的变化和起起伏伏，一路走来的这种艰辛之后，才会呈现给我们一个非常稳定的中国跳水的集体的表现。我也特别为这两位老将感到高兴，而且我觉得由他们来开启中国跳水梦之队在这届奥运会上的这样的一次冲击冠军之旅，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启的一个代表人物。 真的听着林苑的介绍，真的对这两位老将，尤其是王涵，就是我们 竖大拇指， 就像是刚才林苑说，我们已经习惯在跳水这个绝对的优势项目当中看到少年成名，无论是施廷懋前面的吴敏霞啊，最大大师姐郭晶晶都是在少年成名，很少能够看到说能够坚持到接近30岁的时候还能站在奥运的赛场上。 没错，就是这么 继续坚持下去。 其实王涵已经是今天还特意强调，他已经年满30岁了。 嗯， 世乒茂下个月就要也要30岁了。 是啊，真的，这两位老将为他们致敬啊，也是从他们的身上能够感受到那个因为奥运而有的梦想的力量有多大。啊，谢谢林苑啊，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介绍啊，也真的是再一次祝你们在前方还是安全为重啊，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好， 嗯，谢谢林苑啊。 好，谢谢慧凡，谢谢慧凡。 好，谢谢，嗯，再见， 嗯，再见，嗯，啊，也希望前方的我们的记者能够多多的见证金牌啊。 对， 啊，是， 哦，这个见证金牌的过程，也是见证那个梦想照进现实的过程。 是的， 是很幸福的一个过程。 啊，王涵真是大器晚成啊， 嗯！ 啊，一般人可能他坚持不下来了。到30岁了，我还没有拿到奥运金牌，之前可能选择退役了。有好多这样的运动员啊，这王涵真的是啊，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啊。什么事儿啊，只要你有梦想，只要你去坚持努力，就会有实现的一天。 而且很让人感动的就是今天下午的跳水的这个颁奖仪式上啊，虽然说大家都戴着口罩，但是这个自助式的领奖还是让我们看到了那个很感动的一幕，就是施廷懋先拿起了那个沉甸甸的金牌给搭档王涵戴上啊，拿了这个金牌和鲜花之后，两个人紧紧的相拥在一起啊，真的是啊，对于两个真是互相惺惺相惜的老将而言，他们彼此陪伴了很多个这种训练的日日夜夜， 可不是吗？ 也知道对方的每一处的伤病， 对 啊，也知道自己对方的每一次的这种坚持到最后，可能都要不行了啊，但 是 给对方拉一把的那种感觉 啊，对，没准这小姐妹就已经说了，你再坚持几天，再坚持一届，看看下一这一次能不能取得成绩啊！俩人都坚持下来了啊，所以30岁拿金牌其实也不算晚啊，这大器晚成。我们说姜子牙80岁才这个挂帅，对吧？啊，这都是一个传奇，希望能够续写更多的传奇。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今天刚刚结束的举重的项目啊，就在今天下午的举重男子61公斤级的比赛当中，中国选手李发斌出战啊，轻松的拿到了金牌。这个金牌真的是拿的，让对方无话可说，无言以对。 嗯， 因为优势实在是太明显了啊。 对， 他最后的那个 pose， 我们刚才也说了，是金鸡独立， 没错， 一条腿举起了332斤，哎， 是 166公斤，也创造了奥运会的新纪录。而你的选手伊拉万是获得了银牌。 嗯啊，这个就是夺冠的前提之下，啊，玩了一个活，秀了一下啊，确实这应该在平时的训练当中就已经玩过这个动作了，因此是非常有自信啊，当然也让大家感受到了他的力量的强大。 嗯，这边杨小倩在我们的聊天室里说，李发斌太猛了，庆幸看的是举重， 哎， 没看女排。哎， 是， 您得双屏看，我们就是这样，就是大屏小屏都开着，这边为女排真的是心惊肉跳， 嗯， 那边看着李发斌啊， 啊， 轻松的，很凡尔赛的， 没错， 金鸡独立就把最后的金牌， 啊，轻飘飘的， 嗯， 对啊，所以大家多多来关注中国举重队啊，尤其我之前关注的举重这几个男选手。啊，很轻松的，比如说他们在社交媒体录几个视频，就会成为健身圈啊非常火的一些视频，点赞数都非常的高啊，所以李发斌啊没事可以指导指导我们健身，那肯定是相当的降维啊。 如果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让奥运冠军去指导一下， 哎，对，比如他卧推的怎么卧推，这个对于身材的锻炼更好什么的， 嗯， 是吧，啊，以后有机会的， 太难得了， 是， 啊，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射击赛场，东京奥运的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的决赛今天下午也结束了。在这个项目当中，美国的选手威廉沙纳自始至终，啊，发挥非常的稳定，最终是251.6环创造了奥运会的记录，获得了美国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的第二枚金牌，也是射击项目上的第一金。而中国队的一位小将也横空出世了，16岁的小将盛李豪250.6环拿到了一枚银牌，老将杨浩然229.4环获得了季军啊。对于盛李豪来讲，这一块银牌应该是一个最佳的成人礼了。 是啊，盛李豪这小伙儿一看长得真嫩啊，这16岁啊，真的是这个特别年轻的一个小孩，但是。这美国选手威廉沙纳确实太稳定了，基本上10.8、10.9来回跳啊，所以这比赛稍显遗憾吧。 嗯，我们在一段广告和片花之后再继续回来。 奥运期间看赛事特别爽， 太好了，我现在就去。 去营业厅办理可享更多优惠，详询客服10000号。 权威发声，新鲜资讯，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北广头条栏目，可听可看可信可用，你身边的服务小能手，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个机会大门 成。哎啊，关键时刻怎么卡了？网络太不给力了。 是你的手机太不给力了。 那怎么办？ 去电信买5G 手机啊，高速率，低时延，大容量，奥运期间看赛事特别爽。 太好了，我现在就去。 去营业厅办理可享更多优惠，详询客服10000号。 以上为广告时间。 嗯，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的特别节目。今天节目是两个小时的时段，下午的5点到7点，刚刚好多朋友都在聊女排的事儿。这边我们也看到了赛后啊，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指导，接受采访的时候透露了到底为什么说0-3咱们输给了土耳其。 嗯， 说朱婷的伤还是挺重的，手腕用不上劲儿。接下来的比赛，郎指导也表示说，我们还是尽量进行弥补吧。 嗯，尽量进行弥补啊，这是尽快的去调整心态是最关键的。嗯。虽然说郎指导还有队员们都说不要去回顾里约， 嗯， 因为里约的路不可复制， 啊、 已经是翻 篇 了。 对， 但是我们还是回到5年前的小组赛当中，中国女排依然是走得很艰难。 对， 2-3，先是输给了荷兰， 嗯， 然后翻过头来第二场就3-0，嘎嘣利落脆赢下了意大利。 是， 嗯，第三场又3-0赢了波多黎各，这是情理之中的一场胜利。后面0-3输给塞尔维亚， 嗯， 这在当时就又让大家又紧张了 啊，就好多人都不抱希望了 啊。就第五场1-3又输给了美国，最后我们是2胜3负的成绩，排在 B 组的第四，结束的小组赛。 啊、是， 就是当时其实女排就大家对女排的心气儿都已经没有那么高了。 对，但是后来还是一路杀进决赛，获得冠军、 嗯。 所以还是那句老话，先胖不算胖。后胖压倒炕、啊、 嗯，我们也马上来连线北京日报的资深记者孔宁老师啊，请孔老师一起来跟我们关注一下女排小组赛的这个首秀。孔老师您好。 哎，你好。 哎，真是咱们今天0-3输给土耳其，而且尤其是后两局啊，都是14-25输掉的比赛， 对， 几乎是被对方在压着打啊，这个情况还是让大伙儿觉得挺意外的。 对对对，这个当然有人说并不意外啊，或者说不能说准确爆冷啊， 嗯， 但是我觉得啊，多少还是爆冷、 嗯、 我觉得还是爆冷，就是0-3，而且是这个0-3，你刚刚说了0-3这个过程， 嗯， 就这么一个过程，确实是没想到，就0-3和0-3还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当然从赛前现在第一声音，我赛后啊听说是郎平老说是不停的那个右手腕有伤， 对 啊，影响了这个状态。 嗯， 我觉得这是前方啊，因为手腕有伤，其实在奥运会前咱就知道， 嗯， 他一直是在土耳其打完联赛之后一直有伤，咱们一直打，而且世锦赛联赛打的也还可以。 嗯， 那么从我觉得呢，从比赛中看呢，嗯，确实这也出乎我的意料，不过情况咱得分析，对吧？ 嗯， 那么从整个比赛来看，我相信啊，就是这场比赛没有多少人会相信中国女排会输，这是第一个。 嗯， 作为中国人球迷来讲，而且呢也没想到会这么输啊，这也是没想到。 嗯， 我觉得这重要的还是奥运会，我觉得这里是奥运会，再度证明了这是奥运会，没有人愿意放弃，没有每一名运动员都要去拼杀到底冲击胜利。那这点上我觉得中国女排啊，直说吧，就准备不太足。 嗯， 对困难呢，我觉得准备了，不可能不准备啊。中国女排征战世界大赛这么多年，但是对困难准备你是不是到位了？应该有些问题。就是抛开朱婷的伤啊，全对。一个呢是这个特殊性，因为朱婷在土耳其啊打了好几年联赛。 对。 那么他这个联赛呢，队员就是土耳其的队友啊，队员和主教练古德蒂啊，对他太了解了。 是。 就你即便没伤，何况你还有伤，就对朱婷的拦防今天就做得非常好。那么这个强点没有了，我们全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同时，土耳其队对中国队也比较了解， 嗯， 对郎平也比较了解。就是之前的国际比赛不能算数，因为那不是奥运会。等到了奥运会，土耳其队肯定完全爆发。 嗯， 那么爆发的这种力度确实超出了我们想象。而且，这个还一点就是说，这个，第二点大点吧，就是说，一个是这朱婷的这个盯防啊很到位， 嗯， 还一个。他居内时就是居内时领衔的副攻线打得特别好。 嗯， 我们老想那卡拉尔库尔特，就是染着那个 粉红色头发的， 那个，对， 嗯， 火烈鸟， 老想那个。其实今天很重要一点就是居内时领衔的副攻线打得快速多变， 中间四号位的那种这种牵制，确实让我们副攻线很我们的篮网很吃力。然后呢，他二传手奥兹巴伊巧妙的能传出主攻手啊，能打出快速平拉开。这样呢，就是我不知道你是打快攻还是打平拉开，他的主攻其实能力不强，对吧？但是他的这种速度灵活性出来了，这样呢，中国队篮网几乎是失控了。 嗯， 这是一个我们非常吃力的一个局面，一个主停没有了，这点还有一个，我们篮网今天是失控了。 那么 还有，我觉得更重要一点还是心态。第三点， 嗯， 就是本场比赛土耳其女排位置摆得很低，他们把本场比赛当做自己最后的决赛来打的。我觉得他们确实做到了全力以赴冲击卫冕冠军中国队。 嗯， 而且我们确实没有想到冲得如此之猛。这场比赛是值得中国女排全队反思的比赛。摆正位置，丢掉卫冕冠军的光环，才能轻装前行。输球也未必是就是坏事，总结自己才能有效。 孔老师，我是康乐啊，想请您再给分析分析，就是朱婷她这个受伤之后，对于中国女排的这个火力肯定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那想问问，孔老师在进攻端，您觉得怎么突破像今天土耳其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种困难，就是基本上我们强攻被对手拦得非常的严严实实的啊，人家双人拦网这个成功率非常高啊，我们如何来突破？就是这个串联啊，包括这个战术上以及硬实力上，中国女排未来的几场比赛怎么调整呢？你觉得 未来的比赛，我觉得就是首先重点不要丧失信心，就是中国女排是一支有光荣传统的球队，不要丧失信心。因为这场球过去了，赶紧忘记，就把这结果赶紧忘记，把这个内容反思。因为下一个对手的特点，后面的对手特点跟土耳其都不一样。 对。 那么我们这针对的是谁？针对着下一个美国队，对吧？美国队完了，后面的俄罗斯队，我们针对着他们去怎么去调整，怎么去准备。这场球就过去了，而且土耳其队后面比赛还指不定怎么样呢，对吧？那么其实我想过，就是没有朱婷，我想过就朱婷没有上场怎么办？其实。我想到就是说，应该全队做好，就是没有朱婷在场上，我们全队怎么去打的比赛。 嗯， 但是今天我刚才前面三点都说了啊，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导致全队的全面的被动。 对。 那么，其实这场球有朱婷在场上，恐怕也很难了，就全面被动。那么朱婷呢？其实我觉得，在赛前我不知道是烟雾弹还是，就是没有丝毫透露出啊，就是赛前说朱婷那个伤势有这么严重。 嗯， 就这确实是因为也确实加上疫情，咱也接触不了球队啊，这么近，就是说确实是这个出人意料的这个一个情况，朱婷情况。朱婷呢，如果发挥不了，那么确实是全队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也是一个打击。但是，就是看中国女排这个点什么时候爆发。2016年里约，我们连输三场，就是输三场，小组第四出现。 对。 那么后来有一场球，那么四分一决赛，马上都回家了。那么四分一决赛爆发了。 嗯。 那爆发了一点，这个点在哪儿？什么时候爆发？这个不知道，这个确实是需要全队去努力的。而且客观说，拥有朱婷的中国女排应该是世界前四的水平。那么没有朱婷的中国女排也是应该是世界强队，就是确实是世界强队。而且你的球队的实力还在，你可以去拼。那么现在等于中国队没有拼出来，对吧？今天没有拼出来。那么下面我们希望中国女排打出女排精神啊，一路拼出来，把每个对手当做冠军来冲。 希望女排赶紧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啊，就像在5年前的里约的小组赛那个赛场上一样啊，我们也一直有这样的一个优良的传统啊。谢谢孔老师，我们之后啊也一直在关注着女排的这个小组赛的进程，我们也多多的跟孔宁老师继续去连线啊。谢谢您，再见。 好，孔老师再见。确实孔老师一直对中国女排还是保持信心啊，咱们也都要保持这个信心，相信郎平指导他这做出及时调整，因为赛前肯定有各种各样的预案的啊，包括朱婷的手腕的伤啊，其实也不是这一次比赛马上出来的一个伤，老伤。 对， 这边看看大家的精彩留言吧。 很多大家伙都在说，哎呀，今天一看这双旗手啊，两位旗手其实都在比赛当中失利了。朱婷带领着中国女排0-3输给了土耳其，而赵帅啊，另外一位咱们的男旗手 是 也是在比赛当中失利了。这是不是跟当旗手稍微有点关系啊？ 有说是不是当旗手累着了？这是WA 说的， 压力有点分散精力了。 但是另外你也得说，这两位都是曾经都已经夺得过奥运冠军的选手了，赵帅。所以他在去参加比赛的时候，他更多是在守这样的一个荣誉，这样的一个冠军。而 对手呢，中国女排也是啊，对手都是在冲击，你是摆在明面上，人家土耳其各种各样的研究你啊，所以这个、心理的气势这种感觉是不同的。 嗯，所以为了给女排的姑娘们打气啊，我们也是调出了五年前里约奥运会结束之后， 哎， 丁霞啊等等女排的姑娘们做客央视的一档这个励志的节目、 嗯、 鸡汤的节目的时候、啊、当时丁霞也回忆了小组赛里约的小组赛那个艰难的过程。 我记得小组赛每打一场我都会哭一次，每一次都会有教练找我谈话，有的时候是郎导，有的时候是赖导，有的时候是郎导和赖导一起找我谈话。我就觉得那段时间我真的是已经崩溃了，我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了。在第二天对巴西比赛前，郎导给我们开准备会，公布首发名单的时候念到了我的名字，我当时心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紧张。然后郎导也看到我比较紧张的表情吧，郎导说，丁霞你行吗？我说行。当时是里约时间的下午5点多，北京时间的凌晨4点多，我回屋之后就给我妈妈打电话。在我妈妈接通电话的一瞬间，我实在是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我就哇哇的哭，什么都不说。我妈妈问是不是太紧张了，我说是的妈妈，我以为我小组赛这么差的状态教练不会再让我打了，可是郎导还是继续的坚持用我，我特别的紧张，我怕给队伍拖后腿，不知道我输了比赛我会有什么样的举动。然后妈妈就劝我啊，没关系，你别着急，你是努力的，大家都能看得到，即使比赛输了没有人会怨你。我说可是这不一样，这是奥运会的比赛，有可能我这一辈子只能参加这一次奥运会，我想抓住这个机会。经过千辛万苦，我相信大家也都看了我们那天的比赛，3-2掀翻了东道主。 嗯，是，我们也希望这届奥运会之后丁霞能复刻一个同样版本的、 嗯、 是吧。 真的就是女排的姑娘们啊，真是有那样的一个精神力量在其中、 嗯、 内核在支撑着。 对， 我们相信他们的调整能力，尤其是郎指导的 没错 调整能力。 而且真的中国女排这么多届吃过见过、啊、什么荣誉都得过、 嗯、 而且呢也经历过、曾经的一些低谷，所以这个我觉得都是小事啊。而尤其这个比赛呢也不是说淘汰赛输一场就、拜拜了啊，之后还有很多的机会可以挽回。 嗯，我们也继续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啊。核桃说卫冕冠军难，两届难，三次那就难上加难。 哎呦， 所以这个对于女排来讲，这就是卫冕冠军啊， 是 蜀道难的一次过程。 没错啊，众矢之的没办法，压力就都集中在你这儿。这边预备起唱他说了，女排输了首场，绝大多数人啊，包括媒体都只把焦点放在比赛得失上啊，但是他认为这不只是单纯的单场比赛的输赢啊，他看到了是这土耳其队的这个年轻球员当家，基本功扎实，技术娴熟，特点突出，没有明显的弱点啊。相对他说看到中国女排现在的问题就是老将很多，但是非常有潜力的新人比较的缺乏啊，这个确实也算是一种事实、 啊、嗯，而且其实我们对于朱婷的这种依赖依然在继续啊，当朱婷不在场上的时候，或者她被限制得很死的时候，我们还没有一个完全能够把这一点摘开啊，有一些其他的这些战术的思路。 对， 哥大爷说女排一定是慢热，有点准备不充分了。 是、 嗯、 所以中国女排这第一场比赛我一个观察就是什么，缺少一个骑兵啊、 嗯、 当之前预备的首发的点都不灵的时候，得派上一个骑兵那种啊，突然出来一位敢打敢拼的、 嗯、 啊，这是特别的这个什么都不怕魂不吝的这主，好像这场没出来、 嗯、里约的时候小童是成为了一个骑兵、 哎、你看 嗯，而且龚翔宇 对、 嗯、从一开始说那个时候也是成为了一个骑兵。 是啊，所以惠小凡你回顾的这个我觉得都是中国女排未来需要寻找的点，就是当你全面的这个状态低迷的时候啊，这时候怎么办？如果还是按照以前的节奏打，你肯定是输到最后了、 嗯、 一定要有骑兵，要有突破和变化才行。 对，尤其是在面对美国女排的时候，对方同样是对我们非常的熟悉、 嗯、 啊，在世联赛当中啊，我们是赢球了啊，但是 对 对方跟其他的一些对手在交战的时候，他们的那种无论是实力上还是心理上这种优势啊，再一次延续到奥运会。 嗯， 同样的，就像刚才丁霞所说的，奥运会真的跟其他的比赛不一样。 而且刚才丁霞回顾啊，就是当时啊，郎导在他之前比赛表现有不是特别好的时候，还让他进首发啊，问他你能不能扛啊，他当时的那个心理的状态，我相信现在的很多姑娘们啊，可能这比赛输了之后都需要进行调节，心里边这个十五个水打桶七上八下的啊，这个时候就真的是要看队员们这个心理调节的能力了。 好，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其他的一些消息啊。今天的羽毛球赛场上继续进行了小组赛，陈龙、石宇奇、陈宇飞、何冰娇等单打名将都迎来了首秀，他们都战胜了各自的对手，拿到了奥运的开门红。郑思维、黄雅琼、王懿律、黄东萍也继续保持着强势，再赢一场就收获小组赛的两连胜。我们也来分项目来看一下，首先来关注一下女单。国羽的女单一姐陈雨菲是率先亮相的，面对埃及的汉伊，陈雨菲打得非常的轻松，场上她完全是掌控局势，19分钟就2-0获胜，拿到了小组赛的开门红。女单这组的一场比赛，8号的种子何冰娇也没有遇到任何的困难，就比这个陈雨菲多用了1分钟啊，20分钟，21-6，21-3，轻轻松松的拿下了马尔代夫的拉扎克，何冰娇也是收获了小组赛的开门红。 是啊，就算些热身热身，感觉状态不错。 出汗、 没错、相当的轻松。而男单这边关注到的小组赛 H 组的石宇奇亮相了，对阵小组赛唯一的对手是马耳他选手阿贝拉。那这一次东京奥运会上呢，石宇奇所在的小组原本是有3位运动员，但是苏里南的奥普蒂是在前往东京之前就确诊新冠无法参加，石宇奇小组也成为了最特别的一个，只要拿到一场胜利，那石宇奇就可以锁定出线权。开赛之后呢，他也是很快的找到了状态，通过积极的进攻取得领先，在比分拉开之后呢，他又掌控了局势，以21-8是先声夺人。第二局里石宇奇依旧占据优势，没有给对手任何反攻的机会，21-9。另外这两局获胜之后呢，确实直接就让石宇奇锁定了一个小组出线的资格啊，率先进入到16强，提前的准备淘汰赛了。 卫冕冠军陈龙是上演了奥运首秀，是跟爱沙尼亚的选手穆斯特来交战。陈龙在第二局的中后段发力，也拉开了比分，直落2局2-0获胜，拿到了开门红。那混双的小组赛，王懿律、黄东萍还是遇到了不少的挑战的，因为他们对阵的是中国香港的邓俊文和谢颖雪。这场比赛第二局，黄东萍和王懿律一度是7-11落后，可是经过了局间的间歇做了一些调整，回到场上之后连续的得分实现了反超。那最终呢，黄鸭组合是2-0赢球，拿到了小组赛的两连胜。而郑思维和黄雅琼对阵的是荷兰的塔贝林格和皮克，第一局雅思组合迅速的领跑，一直是保持比分领先，21-15先胜一局。第二局两对组合打的就非常的焦灼了，场上的比分也没拉开，20-0之后雅思组合把握机会连得2分，22-20，也是第二局险胜啊，最终2-0获胜，拿到小组赛的两连胜。 另外再关注一下跆拳道方面呢，这是男子68公斤的比赛当中的一场较量，这是赵帅在1/4决赛当中呢是13-8击败了多米尼加的派，是晋级了4强。赵帅不仅是奥运会的卫冕冠军，同时呢，他最近关注度非常高，因为他是中国代表团的旗手，但是这场比赛赢得有些惊险的，让大家看得心跳加快，遭到对手的顽强抵抗，还好他是顶住了这个压力，这是跆拳道比赛，包括这两天看跆拳道，确实也是出了很多冷门，包括韩国的一些奥运冠军，纷纷的落马，确实大家在经过疫情之后5年的准备的这个周期，这个时长，有很多的选手，他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的排序已经不像大家之前所建立的那个坐标系了，因此确实出现很多的冷门。 对，5年的周期改变了所有的一切啊，这种备战的节奏，运动员去调整自己身体的状态，4年，大家都很有经验，怎么去把这个身体的状态调整到一个顶峰，但是突然之间延长了1年的奥运周期啊，真的一切皆有可能啊，很多的东西，尤其是这种心理的因素，会成为一个巨大的 X 因素。 那接下来半决赛赵帅就要迎战英国的名将辛顿了，我们也一起为他继续去加油。而跆拳道赛场的女子57公斤级的1/4决赛，朱丽君是在前两局领先的情况之下也没有守住优势，以8-9惜败给了难民代表团的泽努林啊，无缘晋级四强。 拳击比赛下午的结束的轻重量级，也就是75-81公斤级的32强的争夺，中国选手陈大翔是4-0击败了塔吉克斯坦的选手内格马图洛耶夫，顺利晋级到了16强当中。这个比赛，晋级16强之后呢，他是与巴西选手马沙多来争夺一个1/4决赛的席位。当然，我们也关注到了今天篮球方面呢，有这个女篮。3人女篮的这个比赛啊，中国女篮是22-13击败了意大利队啊，开局比较顺利，一度被追到了9-11。中国3人女篮的杨舒予和王丽丽相继命中2分，为中国队稳住阵脚。随后双方的差距逐渐的被拉开，比赛还剩下2分47秒的时候，王丽丽投中2分，锁定胜局。中国3人女篮取得了这是第二场的胜利。全场比赛，球队2分球9投5中啊，1分球15投10中，手感不错。张芷婷内线的优势也挺明显的，得到8分6个篮板，杨舒予7分，而王丽丽是得到了4分。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东道主的表现啊！就在今天的女子篮球30赛里边，日本女篮是19-15击败了法国啊，双方一直打得难解难分。比赛还有1分49秒的时候，日本是15-13领先。规划球员马乌利歇了一会儿，这个时候上场控制局面啊，连续的攻击篮下得手。那最终啊，马乌利等等3个人各得了5分，山本麻衣得到了4分。啊，整个的后半节的比赛，法国打的还是比较的被动的， 是， 所以日本女篮也是惊险的过关了。 没错， 真的是3人篮球跟5人篮球的那个感觉啊，这完全的不一样，真是两个项目。 是的，这是两码事儿。 真是，就是这种攻防的速度太快了，导致你像后卫，在5人篮球体系里边，一个组织型的后卫可以很好的有时间啊，用脑子去打球，他可以去组织 啊，没这时间， 真没时间啊，完全是拼这个速度、体能 啊。而且这个男子方面，我们看到了，这个中国队今天男子又是输球了，男子尤其3人篮球，大家看到特别讲身体啊，这个尺度也很大啊，裁判基本都不吹，俩人像肉搏似的，裁判到最后才给吹一个啊，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个3人篮球、5人篮球完全两种不同的项目，为了在选材、培养等等方面啊，这个确实有很多需要研究的事儿。另外也说说赛艇吧。到了赛艇这第3天的争夺，中国队在4项比赛当中亮相，男子双人双桨 AB 组半决赛第2组较量当中，中国组合世锦赛的冠军张亮、刘志宇以6分23秒11的成绩排名小组第2，顺利晋级 A 组决赛。而女子单人双桨1/4决赛第1组的较量当中，中国选手江燕以8分00秒01排在小组第3，晋级 AB 组的半决赛。男子4人双桨复活赛当中，中国组合伊旭帝还有张哈、刘荡、张全这组合是以5分56秒86排名第3，以0.34秒之差遗憾未能晋级 A 组决赛，将会参加 B 组的决赛。而女子双人单桨复活赛当中，中国年轻组合黄开凤和刘金超是以7分45秒17排在第4位，被淘汰出局。 我们也继续来回顾一下今天上午亮相奥运赛场的中国选手啊，都也是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的。就在上午的游泳比赛当中，奥运会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澳大利亚3分29秒69夺冠，也打破了他们之前保持的3分30秒05的世界纪录。而由程昱杰、朱梦惠、艾燕涵和吴青峰组成的中国队是以3分34秒76获得了第7名，再次打破了亚洲纪录。加拿大是以3分32秒78获得了亚军，美国队3分32秒81获得了第3名。 另外，在今天上午女子100米蝶泳半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张雨霏以55秒89的成绩排在半决赛第1位，晋级决赛。张雨霏在第2组的第4道亮相，比赛开始之后，张雨霏出水就是取得了领先的优势，以26秒02，她抢先转身，领先其他人一大截。而后50米，张雨霏保持了绝对速度，最后是以55秒89排在第1，晋级决赛的。决赛将会在明天上午来进行。而在男子100米蛙泳半决赛当中，中国运动员闫子蔚58秒72排在小组第2，总排名第4，也是杀入了决赛。 我们也继续来回顾一下今天上午的乒乓球项目，是在 混双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头号种子中国的金牌组合许昕刘诗雯也非常的轻松啊，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浪费了三个赛点之后，4-0战胜了罗马尼亚的组合约内斯库斯佐科斯，顺利晋级了半决赛。那同时呢，我们也是看到在射箭赛场上，女子团体的1/8淘汰赛，这也是早上进行的，在梦之岛公园的射箭场，中国队很遗憾最后一局的最后一箭被绝杀了，爆冷的3-5不敌白俄罗斯队，无缘八强。 而在击剑的赛场呢，男子重剑小组赛结束64-32的争夺，中国选手董超是15-7击败了加拿大选手贝朗格，进入32强。下一轮董超会对阵世界头号选手，来自匈牙利的希克洛西。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网球女单赛场。首轮的争夺当中，中国球员王强用了1小时33分钟，6-4、6-3击败了巴拉圭的球员罗伊格，拿到了开门红。啊，第一盘的比赛，王强在第一局罗伊格的首个发球局就错过了一个破发点。不过从第二局开始，他就打出了一个16-3的小高潮。其中第三局呢，也是破掉了罗伊格的发球局，从而是掌握了比赛的主动权，6-3赢得了首盘的胜利。第二盘开始之前，罗伊格短暂的离场调整，回到场上之后就连保带破2-0，有一个不错的开局。好在王强是立即的回破，让比赛始终是处在一个均势里面。那之后的几局呢，双方是在自己的发球局都打得非常的艰苦。第五局王强再度破掉了罗伊格的发球局，而且之后惊险的保发了。第七局王强连赢了4分，强势破发之后逼近胜利。虽然说王强之后是丢掉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好在随后一局他又是连下了4分，破掉了罗伊格非保不可的发球局，就此6-3又下一盘啊，直落两盘淘汰了对手。第二轮的对手王强将要面对的是穆古鲁扎和库德梅托娃之间的胜者。 而在中央球场，中国球员郑赛在1-6、4-6连输两盘，不敌赛会的二号种子东道主球员大阪直美。大满贯得主大阪直美是第二轮将会面对的是瑞士的单反球员戈鲁比奇。啊，当然比赛当中有一个花絮啊，就是这郑赛在向执法裁判说自己的球拍的磅数不是自己要求，但是比赛已经进行了，怎么办呢？没办法，那只能硬着头皮上啊。但是这个还是受到一定的影响的。 对，就而且我们看到这个盘间休息的时候，郑赛在去洗手间的那个间隙，大阪直美闲庭信步，坐在场边吃起了西瓜。 哎呦， 哎呀，反正就是觉得真的最近这一年的时间以来，看到大阪很多的这个表现，都感觉他，他一面觉得自己说自己有这个抑郁方面的一些情况， 对，吃西瓜缓解抑郁有可能是， 但是真的他很多表现出来的这个状态，让我们觉得他还是有他随性的那一部分在。 对，是，当然这个是网球方面啊，大阪直美也是这一次的夺冠的热门。而沙排，今天上午东京奥运会的沙排小组赛 B 组是展开了首轮的角逐，中国二号组合薛晨王欣欣对着美国的强力组合艾普尔和阿利克斯，中国队的实力稍逊，以0-2告负，无缘小组赛的开门红。两局比分分别是17-21和19-21。奥运会女子沙排小组赛 B 组第二轮将会在7月27号来进行，当天下午3点，薛晨王欣欣还将会挑战的是荷兰头号组合凯泽尔和梅普林科。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东京奥运特别节目《燃在东京》，我们稍后一段广告片花之后再继续回来。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 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肺胃蕴热引起头目眩晕、咽喉疼痛、牙痛、耳鸣，请用北京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北京天空云量较多，间歇性的还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出现，湿度较大，体感闷热，请注意防暑降温，勤补水。另外最近降雨频繁，出行请随身携带雨具。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今天夜间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登山气象指数，近期山区地质灾害风险高，不适宜登山。今天的气温在33到25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指数为3，体感闷热，夜间舒适度指数为1，体感较为舒适。今天云量较多，紫外线气象指数为2，照射强度弱。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小阳梦空翱翔月，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追剧看赛事就用中国移动咪咕视频，东京奥运会、北京冬奥会等热门赛事强势集结，4K 超高清真直播，多屏同看，5G 云互动，超多玩法，全新体验，快来咪咕视频，开启云上观赛新纪元。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奥林匹克圣火，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激励温暖世界的体育盛会，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北京时间的1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东京奥运特别节目《燃在东京》，金戈铁马晚间的板块，我是慧凡啊，坐在我身边的是康乐啊。今天 我们之前已经直播了一个小时了， 对，大家伙儿不会现在才刚刚打开电梯吧？ 啊，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特别节目《燃在东京之金戈铁马》，这时间咱还得再给大家嘚吧嘚吧。 对，我们现在因为是在奥运的特别时间啊，所以呢，双奥之声升级为了奥运频率。 对 啊，大家伙儿一定注意，我们晚间的直播时段是从5点一直持续到7点，变成了2个小时、哎、啊，加量不加价。 是， 同时我们全天的这个节目的安排当中，早上雄鸡唱晓的时间变成了7点到9点，中午12点到12点半，还有半个小时的东京快报的午间版，是一个资讯的板块。 是， 傍晚就是我们这时间段啊，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是2个小时，5点到7点，而晚上体坛夜话的时段呢，变成了9点到10点半，而全天还有多档的整点和半点的新闻资讯，东京快报啊，早上10点、11点，下午1点、2点、3点、4点，晚上的8点跟10点半，您都能听到最新的、最新鲜的奥运资讯。 没错，不只是加量不加价，同样我们还要保质保量啊！我们的报道质量非常高，有4位记者亲赴东京，给大家带来各种有意思的报道啊！同时，我们也会关注到中国军团最新的一个成绩，最好的一个表现 啊！ 这刚才好多朋友都在聊女排。咱再给大家回顾一下上个时段的一些重点的事儿吧。 嗯，咱们先来关注一下赵帅啊、也是本次中国代表团的旗手之一。那刚刚结束的男子68公斤级的半决赛里，赵帅在前2局领先的情况之下， 没有顶住对手的冲击，被对手第三局翻盘了， 是 25-33输给了英国的辛顿。 嗯， 现在已经无缘决赛了。 是，当然了，这个女排今天下午比赛大家非常的关注，是0-3不敌土耳其队，无缘开门红。主教练郎平指导赛后透露，朱婷的伤挺严重，手腕用不上劲儿。接下来比赛，郎指导说尽量进行弥补吧。好多朋友都在聊女排的事儿，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调整。 嗯，美少女，谢谢啊，美少女在呢啊，说一直就在呢，说举重的小伙太棒了，金鸡独立举起来呢，绝对的是实力的碾压。我们就继续来跟大家回顾一下今天下午这一场啊，真的是稳操胜券的男子举重61公斤级的决赛。中国选手李发斌是总成绩313公斤，抓举141公斤，挺举172公斤，拿到了冠军，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奥运第五金。那同时呢，李发斌还是创造了挺举172公斤总成绩313公斤的两项奥运记录。 是 印尼的老将伊拉万302公斤获得的亚军，这10公斤的差距啊，真的是绝对的一路领先啊！ 嗯、是 啊，踏踏实实就把这金牌揣兜里了 啊！10公斤啊，这是相当于大家买10公斤肉拿手拎都会觉得哎，这太沉了啊！这举重。多一斤那都是相当厉害的事儿啊。 嗯，尤其是最后李发斌的那个金鸡独立的那个感觉， 太有自信了， 就感觉像在世界宣告一样、 啊、 说这金牌已经是我的了。 哎，你知道我想起什么来了吗？就有一些也跟这差不多的、 嗯、 比如说啊，这我们中国这个短道速度当时最厉害的女子的啊，王蒙， 嗯 啊，她冲线之前都不是像谁的使劲的冲， 嗯 啊，最后收速 要减速， 减速慢行， 冲击终点的时候要减速， 对，回头轻轻瞄一下对手， 然后轻轻的划过终点线、 哎、 啊，那个小眼神， 对、 啊、一个眼神你自己体会吧。 是这个是不是就叫所谓的凡尔赛？ 太凡尔赛了，这是凡学的经典 啊！但是凡尔赛的基础是什么？你得有实力才行啊！ 对，而且是碾压性的实力。 对、 啊，林公子还有各位，还有赵军说，对了对了，5点开始了，怎么又忘了？以为6点，一定要记住，我们现在的特别节目是从5点开始，持续2个小时 啊，没错， 大家伙不来就亏了。 对呀、啊，很多高能之前的分析、 嗯、 啊，女排这比赛怎么办呢？啊，是吧？我们第一时段是连线了孔宁老师，他的意思就是女排还是有自信啊，女排有这个积淀，包括我们吃过见过什么没，对吧？困难没见过，郎平指导要充分信任这支队伍的。 嗯，赵军说他觉得不是金鸡独立啊，就是没有掌握好重心。您如果是第一次看李发斌的比赛的时候、 嗯、 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特别正常。 对， 但是如果您是一个一直以来的举重迷，那就应该对他这个动作非常的熟悉，这是他一个招牌绝技。 对， 就通过右腿抬起来平衡身体，这就是他的一个放游戏里叫什么、 嗯、 叫必杀技 啊、 嗯、 大招， 大招， 对、 嗯、 隐藏技啊的意思就是说我让各位一条腿、 嗯、 我都能拿这个金牌， 让一条腿 啊，你说这个实力得有多强啊。我想起之前也是举重队的、 嗯、 战哥， 战哥 战旭刚、 哦、嗯， 他实力超强是吧？ 嗯 啊，另外我记得举重有这以前什么土耳其神童也很强、 嗯、 就是你得有超卓的实力啊，你才能在现场玩一把花活。 嗯 啊，这也说明了他的这个确实实力超强了、 嗯、美少女说第一把抓举、嗯、没起来啊，给我吓着了、 哎、 老将的状态啊就是稳定。 对， 这样的稳定，这样能在最后时刻还玩一花活， 嗯 啊，让大家看一个破圈，看一个乐呵，这就是真正的这种实力。但是我们看到他最终拿起了这个金牌，而且是绝对碾压实力的同时，也要看到他这么多年以来的坚持跟突破。 对， 2014年第一次征战世锦赛，2019年才第一次在世锦赛上夺冠，也是一位年近30的老将，28岁了，今年是终于第一次有机会参加奥运会，就跟跳水女子双人三米板的王涵一样， 嗯、 啊、第一次站在了奥运赛场上，是一位奥运新人， 没错， 真是天道酬勤。 而且在这个中国体育代表团很多的优势项目当中，就是你想成为参赛的选手都要经过各种各样的选拔啊，想要成为这个选手都很难啊。当然如果一旦成为这个选手，你夺金的啊夺牌的概率就会很大啊，所以这个到了30岁左右能够在奥运会上边有奉献这样高能的场面啊，真的是天道酬勤，是他一直坚持以来得到的一个最好的回报啊。 嗯，这边你看家里人叫我叫鼠魔说亏了1小时，得我现在刚刚打开电梯，您看亏了吧。 您真的是 亏了好、 哎、 好几块金牌， 真是。我们一开场的时候连线的我们前方在东京的记者林苑， 对， 他说的王涵的那个故事， 没错， 特别的感人。 哦、是啊，大家想想，中国跳水队竞争多激烈，梦之队， 嗯 啊，王涵啊，一直也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啊，这一次终于他等到了这个30岁的时候啊，站在奥运会的舞台拿到这块金牌啊，他跟施廷茂俩人加一块也快60了、 嗯， 是吧？都是老将了， 真是啊。施廷茂下个月就满30岁了、 嗯， 我们也来听听王涵自己来解读他的这一份坚持。 我是2003年10月份先来了国家队，2008年来的时候就会想要，就是会想完成就是梦想啊，而且那时候就有了追求的目标，嗯，到现在一直，我觉得我是触碰这个梦想最近的时候，但是有遗憾，所以我会坚持这一届，嗯，给了我机会，让我参加了双人。我觉得我得抓住这次机会，而且这个机会会离领奖台会很近，所以我就是日复一日的训练，不让自己就是说有机会休息。 这是梦想的重量， 对、 这是那个就是最想触碰那个梦想，让那个梦想真的在自己的手里化为一块金牌的那个重量 啊！当梦想照进现实的时候，多么美妙！ 嗯、 而且有的朋友说了，这个夏天啊，在水里边跳水游泳多好啊！但是您想，他是运动员啊，天天都泡在水里，而且高空他冲击啊，对他的眼睛等等都是有一定的伤害的、啊 嗯、 所以确实他们吃了很多苦，能够得到这个金牌啊，我们大家看起来都为他高兴，打心眼里为他高兴。 嗯，而施廷茂跟王涵这也是一个新的奥运搭档，就是这个换了搭档之后，也是在世界大赛上以一种碾压的姿态啊， 对， 几乎是拿进了所有的冠军。而施廷茂其实曾经跟吴敏霞， 没错， 霞姐啊搭档过， 是， 他可能感触会更深啊，这种更换了搭档、 嗯， 继续去征战奥运赛场的这一份坚持。 因为王涵他其实很早2008年他就已经到国家队来了，他到国家队来的时间比我长，他毕竟跟他曾经也是跟郭晶晶搭档过，然后跟何姿搭档过，然后现在跟我搭档过，所以说他在单人跟双人方面其实都非常有经验。 双人上我们俩其实就是互相鼓励，然后互相补不足吧，他能带给我奥运会赛场上的经验，跟给我一个就是平时他训练的时候会告诉我注意的什么点啊什么的，是让我收心。 嗯，是，当然这是谈到了搭档啊，相互之间都是有影响的。 嗯、 刚才惠小凡提到了这个施廷茂啊、在里约和里约上边是跟这个吴敏霞搭档的，当时就获得了金牌。 嗯、 确实，这个女子双人三米板这个传承啊，真是光荣的传统。 嗯、 刚才给您介绍到了悉尼奥运会2000年那一会儿呢，是伏明霞、郭晶晶啊，当时是银牌，冠军是俄罗斯的帕卡琳娜和伊琳娜。 嗯、 但是呢，从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啊，郭晶晶、吴敏霞，然后2008年的郭晶晶、吴敏霞，后来啊2012年的吴敏霞、何姿。啊，2016年的吴敏霞、施廷茂，一直到现在，那咱们连续的五块金牌都已经拿到了这个项目的了，是、 嗯、真的是绝对的王者之师， 对， 绝对的梦之队啊！我们真是很期待着中国跳水队继续在这一次的东京奥运会上实现包揽8块金牌， 全包圆了。对，这个霸气的喊出来，我们这个没有说是什么。谦不谦虚的事儿啊、 嗯、 有的时候朋友说你太不谦虚了， 不允许啊， 是不是毒奶啊？但这个不涉及到了，因为实力真的太强了。 我们当然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尤其是从早间就已经开始了射箭和射击的项目。 嗯， 在女子10米气手枪的这个项目上，其实我们也是两位选手啊、来参赛。这个江冉鑫加上林月美啊，林月美最后是获得了一个第5名，而江冉鑫呢，比较的遗憾啊，没有能够最终触碰到那个金牌，而得到了一枚铜牌， 218环。 对， 嗯，当然这个俄罗斯奥委会选手巴查拉斯金娜是获得了冠军啊， 太刺激了。 嗯， 就这一次我不知道大家伙儿看射击的比赛多不多啊，但是尤其是这个手枪项目，它的偶然性太大了。现在所有的射击比赛预赛的成绩都是不带入到决赛的， 没错、 只是获得一个资格，前8你就可以进入到后面的比赛，所以到了决赛时候 一切皆有可能。你说这一位俄罗斯代表团的选手，在上一届的里约奥运会上是被张梦雪这匹黑马压了一头，拿到了一个银牌。 你看， 而这一回东京奥运会上，也是在最后时刻啊，对手发挥不佳，这 更上一层楼，自己 拿银牌的老柯啊，一下打偏了，拿了一个9.3环， 对， 他最后打了一个10.5，一个10.4，最后直接是一个大逆转翻盘。 是，所以这两天射击比赛，包括我们中国队首金啊，杨倩那个金牌拿的，最后绝一枪，也是跟俄罗斯的这个奥运代表团的选手啊，对手打了8.9，杨倩我记得打了9.6，就绝一枪真的太难了。另外还有什么绝一剑？这个击剑决一剑也是非常的刺激，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说，这奥运会看了这么多项目，让你感觉心跳的都有哪些？我想肯定是不乏击剑和射击这样的高能的场面。 我们也来听一下姜冉心在赛后他怎么来看自己的这一块铜牌。 还是挺开心的，因为我觉得从资格赛开始的话，就非常努力去要求嘛，然后也跟教练沟通的。能够把自己赛前准备的一些东西发挥到过程当中，我觉得还是可以鼓励自己的。 好，这边也看到好多朋友的这个精彩的留言。杨小倩她说了，举重必须全包圆啊。 举重8块确实是满额的参加了，我们这次是获得了一个满额的参赛席位，但是8块金牌要全部的全包圆，哎呀，中国举重队这个 难度 有点大， 肯定比跳水的感觉难度要大。 是啊，上一届里约奥运会我们是拿到了5块啊，如果 是 没错的话，所以这一次看举重队其实很有实力，但是尤其是像一些老将啊，像吕小军 啊， 像石智勇其实也算是老将了吧。 陈立军， 对，陈立军 是， 这也会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出战。陈立军 没错，当然这边还有朋友提到了击剑的最后决一剑，就是孙一文是夺的金牌，也是跟这个对手决那一剑，结果这佩剑的比赛当中啊，就刺那一下，对方其实对方的这个罗马尼亚选手主动进攻啊，但是电光火石之间一块金牌就这么诞生了，太刺激了。 赵军说觉得射击很刺激啊，一轮就走一位，一轮去掉一个，太刺激了，偶然性太大了，这也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所在吧。 是，当然了，还有一些项目大家看的，不会觉得说特别的刺激啊，会有很多反思的是什么呢？就是刚才第一时段提到了三人篮球的女篮这女篮是赢了第二场了，但是男篮呢，咱们又输了，胡小凡 输给了拉脱维亚 对啊，截止目前，中国三人男篮是8支参加东京奥运会的三人男篮球队当中唯一保持全败的球队啊，这个不是特别好的一个记录。这当中包括了像胡金秋、高士岩这个 CBA 当中的名将但是打五人篮球的就适合打三人篮球吗？这个从我个人看的这个三人篮球的一个观感，尤其男子比赛，首先非常讲究身体对抗，就像要打架了那种感觉。另外身材上对呀，你身材上得高大另外投射得很准所以这个项目确实跟我们平时看五人篮球有截然不同的感觉。 白马银说，你们怎么看比赛？杨倩最后一枪那是9.8环，不是9.6环，少算了0.2环。 9.6环， 一下 是是是， 您就是真的是电光火石之间，有的时候就是，那个你那一刻的心情，也会左右你那一刻的记忆 是 啊，当然我们今天在晚间的比赛当中，还是要继续的关注到，在18:50的举重男子67公斤级的决赛里边，陈立军这位老将，我们真是希望老将。老骥伏枥其实在奥运赛场上他们本身的征战就已经让我们有足够的敬意了，希望他也能够收获自己想收获的那一份荣誉。那19:20还将会有女子体操资格赛，晚上的21:00男子三人篮球，中国男篮将要继续对阵荷兰，又是欧洲的强手。 对啊，强队确实是，你看跟这个什么拉脱维亚等等比赛欧洲的球队他真讲身体然后我看中国我们这个队员也挺聪明的，就是适应这个尺度嘛，一看裁判这什么拉拉拽拽都不吹我们也来点这个动作这个是很自然的但是基本功上讲究什么，就是 投篮的准度，你看人家经常张手就来一个两分啊，就得一个一分啊，这都是投篮能力很强。再有一个啊，身体对抗什么的啊，这个 因为长时间的在欧洲纳乌啊，真是一直有这个三人篮球的联赛。 嗯， 如果在一个联赛当中长时间的历练，再加上一些国际的这种交流的比赛、洲际的比赛，那种是不一样的。我们自己还没有一个真正的这种职业的联赛， 没错， 三人篮球这个领域还是一个自己组织一些积分赛啊，为了去争取这个奥运会最后的这个积分的资格。 是， 所以这个项目在我们这儿就是听起来好像，哎，三人篮球是不是跟五人制篮球差不太多呢？其实完全是两个项目， 是完全俩项目。就我们这边选的男篮、女篮都是基本上 CBA、WCBA 这些 五人篮球的球员 啊，把这一些给弄过去，然后培训一段时间，想要出成绩。 嗯、 当然，我们看女篮这边啊，三人女篮的王丽丽是命中远投之后呢，中国三人女篮是22-13啊，赢得了与意大利队的这个比赛啊，这三人女篮这边还是稍微争点气的。 嗯，我们也是继续来回顾一下下午场的男子10米气步枪的决赛。来看一下，在这一场比赛当中，中国队有一位还未成年的小将啊，16岁的小将盛李豪250.9环拿到了一枚银牌，而杨浩然229.4环获得了季军。那他们在赛后也对自己的这一银一铜做了点评。 很享受这个过程，也很紧张，很刺激。我觉得今天表现总体来说还可以，但是有的地方做的还不够好。 决赛前面有点就是没有好十环，其实也都是十环，但是点数太低了，也比较遗憾吧。但是今天整体来说对自己的发挥还是比较满意的，遗憾的地方就是国旗升了，那个没奏中国国歌，这有点遗憾。因为这个确实是今天如果前面再好一点的话，可能后面会轻松一些吧。 确实这个射击比赛啊，你不得不说的这个偶然性太大了，尤其是很多预赛第一的选手，我看这一次到这个决赛的里边反而成绩不是特别的好。这个但是这一场美国的这个夺冠的选手真的很稳啊，就是10.9、10.8，经常打这样的， 一路都特别稳。 对呀、 啊，没办法哈。 我们就是看到这个观众实时的这个弹幕的时候，有的说，哎，是能不能复现一下当年这个那个西蒙斯的那个 埃蒙斯 的那个拖把什么的，是吧？这个 打别人把上了 啊？对呀、但是人家这个选手太稳了啊，就是也算是这个项目当今的一个是排名第一的一个选手了，而我们这个年轻队员16岁的小伙确实是未来的一个新星啊。 我们也继续来回顾一下今天啊，真的是会登上热搜，也是让大家非常非常关注的一个人物，一个金牌人物，就是李发斌啊，男子举重的61公斤级的决赛里边啊，他的那个金鸡独立，自己呢也是在赛后他做了一番解读 啊，怎么解读的？ 其实他说他今天是有点紧张跟不稳定的，一直在跟自己那个发力过头在做斗争呢。因为第一把抓举的时候失败了，第二把第三把其实都在调整，第三把抓举就是已经过顶发力也过了，左脚脚尖啊没有办法抓地，这情况之下哎调整控制回来了啊。他也说了这个动作啊不是凡尔赛，不建议大家模仿。 对啊，好像是在电视节目里边说，此动作乃专业人士设计的啊，不建议普通人来模仿啊。是，这普通人没这么大劲儿啊。 他就是说当时重心就是偏了嘛啊，但是是一个错误动作了。教练让我改呢，老是改不了，但是已经没办法了，只能是依靠着身体的这种 是这样的。 对，自然的反应，你下意识的一个反应啊，去调整。好在核心力量强啊，硬掰过来了。这听着还是有点凡尔赛。 当然我相信在这个健身圈好多朋友都是喜欢去看一些这个举重的比赛啊，从中找到一些这个启发。另外我第一时段也提到了好多我们这个中国举重队的这个队员啊，偶尔给这个健身圈的人点播，比如我之前就看到了，偶尔给发一个视频说怎么练卧推啊，马上这个点燃整个健身圈，就说真的这个举重运动员要能给我们点播啊，太专业了，实在是。 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女排啊，一边呢在为女排的姑娘们觉得 有一些意外啊，另一方面也真的是为他们加油打气啊。这只是小组赛的第一场，小猪毛毛也说8216啊说得很好，女排什么样我们都爱、希望从我们自己吧，把这样的一种感觉，把这样的就是觉得女排不能输 对 的感觉先卸下来， 是就是轻装上阵嘛，中国女排也需要把这种压力给卸下来，以一种拼对手的姿态啊，那样的感觉是很轻松的，否则你总拿自己这卫冕冠军这个姿态，今天就有点绷住了那个感觉啊、对手是冲击我们。而赛后郎平指导接受了这个央视采访也说了，今天打得非常被动，没想到做了很多困难的准备啊，自己什么都没有，挺吃惊的、挺惊讶的，练了这么多基本谁也不下球，回去要复盘和大家再聊一聊。他说做了很多困难准备，自己打不出来那就很难制约对手，今天是全面的被动啊。他说这一点很重要，不下球啊，打排球你不下球那多着急啊。 对，基本就是处在一个完全没有抵抗还手招架之力的一个过程里、 是 7298说别急啊，中国女排排名第四，进决赛、进后边的淘汰赛，打对面的第一，战胜对手，然后一路奏凯夺取世界冠军的历史，有冠军底蕴的球队、不怕前边的一些困难。 是就是看怎么调整，但是客观的来说，朱婷的手一直有伤啊，就是 如果这个伤真是如就是咱们报道当中所了解到的，有这么严重吗？ 郎指说了，是扣球发不上劲儿， 对，这一点还是有些致命啊。 对，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女排看如果朱婷这一点不能100%发挥，其他的你必须得填补上这样的一个火力点才行。再有一个就是你得有让对手吃惊的点啊，所谓的搅局的人能不能出来一个，就是打乱对手的这样的一个气势啊。曾经上一届奥运会好像刘晓彤是这样的一个人啊，袁心玥有这个功能这个作用，这一次看谁能站出来吧。 这边也有家里人啊说老猫还是觉得有点过不去啊，说输球可以但是不能这么输啊。尤其是后面的两局啊，真的是刚才495说看到第二局0-7落后的时候他就已经撤了、没有再继续往下看。 是 您是已经料到女排拉不回来了、还是觉得心里承受不了了 啊，都有可能。另外1965米兰魂他说了，其实上届的这个女排在里约的冠军他说是个意外更是个奇迹啊，但是成功的激发了就媒体球迷啊对于这样的一种高看啊，这样的一种心态的改变。确实上一届中国女排这样的一个逆袭的过程、看一看这一届能否来一个复刻吧。 我们真的是现在就是调整心态，先把自己从那个王座上面啊先拉下来。我们不要以一种哎呦我们是一种绝对的优势去拼任何一个对手 对 这种姿态去出战，而是我们就以一颗平常心。 是 队员们教练都在说里约的这个辉煌和逆袭的那个整个的涅槃的过程都已经是过去式了。 没错。这边一成不变说这叫爆冷吗，说这是实力不济吧，啊根本就没有翻盘的机会，确实让人打的是一点儿还手的余力都没有啊，尤其是土耳其感觉他是很针对中国女排啊这个拦网什么的啊，双人拦网 做好了准备、 对啊，好像他们也是稍微知道了探听军情了，知道朱婷的手有伤啊，朱婷后来也是被换下来了，中国队一直啊没能够在下球这上边有一个翻身的感觉。 所以真的女排要做好啊，即便是朱婷不在场上也要做好这个没有朱婷的依赖症否则我们后面的比赛可就难打了。 是这边还有李志说了，我们三大球不能和别人学打法，应该有自己的打法啊，高举高打并不是我们的优势，短平快小快灵才是我们的优势啊。他说玩体力可能不是亚洲所有人的强项但是在排球这个项目上应该一直以来中国女排都是不只是短平快这样的一个什么接应啊这个小的串联都是优势啊，同时中国女排在身高上边包括力量上以往来看也不是非常的吃亏。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今天的其他的一些项目啊，奥运男足的比赛也在继续进行。那今天小组的第二轮，法国队吉尼亚克上演了帽子戏法，连续三度将比分扳平。萨瓦尼耶在补时完成了绝杀，最终的法国是4-3逆转了南非。而另外一场比赛， 这是阿根廷国奥1-0战胜了埃及国奥积三分，暂时排在了小组的第二位置。回顾一下整场比赛，上半场开场不久，盖奇的远射就狠狠砸在了横梁上，双方在上半场0-0踢平了。在下半场第52分钟，中卫梅迪纳在门前接住了门柱的反弹球，射门得手，阿根廷就此1-0领先，也把这个比分保持到了中场最后。 另外，在刚刚结束的这个女子100米的仰泳当中，中国选手彭旭玮以59秒78的个人最好成绩获得了预赛的第九位，杀入到了半决赛当中。世界纪录保持者澳大利亚选手凯利麦基昂是游出了57秒88，创造了新的奥运会纪录。而本次奥运会的预赛是先后三次已经打破了奥运纪录了。 嗯，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东京奥运会的男篮的小组赛啊，在 B 组的首轮当中，澳大利亚男篮85-65战胜了尼日利亚。要知道今天的比赛原本两支球队上半场是打得难解难分，但是一到下半场，澳大利亚这就已经是开挂了啊，打了一波13-2的攻击波，而且米尔斯在最后一节直接是接管了比赛，最终呢也是帮着球队战胜了尼日利亚，取得了开门红。好了，这一时段的资讯我们就先播报到这里，一段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来回来。 空调调高一度，践行小节约，节能环保健康，促进大文明。 即日起，由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商务局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1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专项宣传推广行动全面启动。 以上为广告时间。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 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我是记者齐良博。7月21号到8月9号期间，我将和体育广播另外三位同事一起在日本东京为大家带来2020东京奥运会的全媒体报道。关注中国军团展现出怎样的精神风貌和竞技成绩。东京，我们来了。 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记者金泽。在前方，我们将制作系列报道《站在东京看北京》，以前方观察员的第一视角直击东京奥运会的赛事情况。同时为2020北京冬奥会带来积极的借鉴作用。 大家好，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记者李维，我将开启自己连续第四次奥运会的报道工作，从北京到伦敦，从里约到东京，无疑这一次奥运会的经历会更加的特别。我也将用更多样的手段为您全方位的展现中国奥运健儿的风采。 我是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记者林苑，我要在东京做您的耳目，您有什么想了解的告诉我，我帮您瞧瞧去。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好，北京时间的18:31了，来到了我们本时段的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啊，最后的半个小时，这里依然是康乐和慧凡为大家共同带来的，这是我们的东京特别节目《燃在东京》。 是《燃在东京之金戈铁马》，进入到我们的第四个时段。这好多朋友都在聊女排输球的事儿，另外也有祝愿，这个中国女排能够及早调整过来的啊，还有这边提到了举重的未来的希望啊，射击的这样的一个遗憾啊，等等等等啊，包括得到金牌啊，大家这一个最新的感想都通过听听 FM 跟慧凡康乐进行互动交流，同样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我们的视频直播进行互动。 嗯，我们也再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代表团选手的表现啊，就在今天下午结束的东京奥运会的滑板街市赛的决赛里，来自日本的绝米熊斗凭借着高超的控板技术征服了全场，总分37.18，绝对优势，在主场拿到了这个项目的冠军。巴西的埃尔文霍夫勒还有美国的伊顿贾格尔分别拿到了银牌和铜牌。滑板明星尼亚休斯顿在最后一局放手一搏，挑战了一个高难度动作，但是摔倒失误，跟奖牌擦肩而过。而本土的选手绝米熊斗也说，对他来讲滑板就是一种快乐的享受，在这项赛事里竞赛的部分只占到了 20%，剩下的80%都是玩和享受。 嗯，啊，这句话是不是也有点凡尔赛了？ 嗯，这个滑板项目需要有这样一种心态， 对 啊，才能让大家看得赏心悦目。 没错，就像我们在说这个说唱的时候，你必须得有一种所谓的啊 freestyle 啊， 是吧？你得玩起来。让自己嗨起来，有一个非常放松的状态。当然他这个选手的实力也非常强啊。滑板是一个全新的新兴的项目，以前大家认为它就是一个娱乐一个玩儿，但是现在在奥运的竞技场当中也能欣赏到他在奥运比赛当中那种独特的美。 嗯，美少女说她最喜欢看的就是滑板了 啊， 一看就是年轻人啊， 对， 这真的是一个潮流的项目， 是 很 fashion 啊， 对。另外也是这个参与度很高的，大家平时在北京的街头经常我也能看到啊，尤其在一些这个大商场的这个门口开阔的地方，经常有这个小孩都在练滑板啊。这个项目在年轻人当中确实很有市场啊。当然看到现在最新更新的一个奖牌榜的情况又有一些变化了啊。中国体育代表团是五金一银三铜，依然是保持着暂列第一这样的一个态势，而东道主日本队又涨了，是五金一银这也是得了6块的奖牌，而美国队是2金2银4铜排在第三位，之后第四到第六位分别是韩国、俄罗斯奥委会以及意大利队。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游泳大项。那这一届的游泳大项的第一个决赛日的争夺里，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决赛，美国的选手卡利什以4分09秒42的成绩夺冠，另外的一位美国选手利特兰德4分10秒28拿到了亚军，澳大利亚的布兰登史密斯4分10秒38获得了第三名。而在男子的400米自由泳的决赛当中，18岁的小将突尼斯的选手哈夫诺伊爆冷的3分43秒36获得了冠军，澳大利亚的麦克劳林拿到了亚军，而美国的基尔兰史密斯拿到了第三名。 在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当中，日本选手大桥优一以4分32秒08获得冠军，美国选手维亚特获得了亚军，而弗林金杰是获得了第三位。上届奥运会该项目的冠军匈牙利老将霍斯祖只获得了第5位啊，霍姐，好多朋友都非常喜欢他。 嗯，真的是名将也落马了啊， 对， 相当于是真的是在这个比赛当中延长了一年的奥运会有了很多的这种不确定性。而下午结束的射箭女子团体决赛，韩国队提前一局结束了战斗，6-0完胜了俄罗斯奥委会队。从这个项目1988年进入到奥运会大家庭以来，韩国是包揽了全部9枚金牌，这也是韩国的一支梦之队啊。这一届赛事当中，韩国代表团迄今收获的2枚金牌都是来自于射箭。20岁的安山有望在东京奥运会上成为3冠王，俄罗斯奥委会队连续2届也摘得了这个项目的银牌，德国队获得了季军。 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女排这边的这个其他球队的表现。 A 组当中，意大利3-0完胜俄罗斯奥委会队，是顺利拿下小组赛的开门红，三局比分是25-23、25-19和25-14。意大利的强力接应埃格努豪取18分，荣膺本场的得分王。而俄罗斯奥委会队方面，主攻费多洛夫塞娃拿下全队最高的10分，副攻扎亚兹科得到7分，另外接应冈察洛娃和主攻沃隆科娃分别得到6分。 嗯，我们也继续来关注男篮啊，这是男篮5人制男篮的小组赛，亚洲球队伊朗78-84也是输给了捷克，这是今天上午结束的比赛。哎，在这比赛当中，我们又看到了老当益壮的哈达迪，拼到了5犯，得到了15分、10个篮板。 哎呀， 真是 好多人都说 越老越妖， 是就是认为他这个怎么保持状态的。另外，我看有很多看球的朋友，就中国篮球的球迷都说，这名额好像应该是我们的 啊。这名额看了伊朗的表现， 就是看到伊朗的这哈达迪在入场式的时候，好多人都说了，哎，这个要是我们当时是吧？真的什么了， 可惜没有如果。 对呀， 真的是竞技赛场上没有如果，所以真的中国男篮现在真的要卧薪尝胆。 没错， 从头再来啊。 嗯， 另外一场比赛，意大利是后来居上，92-82击败了德国。最多的时候，意大利落后12分，前三节依然是68-72处在一个下风当中，但是最后一节 24-10胜出，一举翻盘了。西蒙·方特奇奥为意大利拿下了20分，加里纳利和托纳特各得到了18分，尼克洛·梅利13分9个篮板，全队一共有5个人得分上双。 嗯，刚才关注女排的时候，有朋友问了，就是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队呢，什么情况啊？这美国队是3-0完胜了实力一般的阿根廷。 嗯， 这他们的接应汤普森大家很熟悉，独揽20分，也是荣膺那一场得分王。所以说，好像其他的传统强队表现都挺正常的，是吧？ 嗯，下一场我们可就要面对美国女排了。 是啊， 真的是要好好的调整状态。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三人篮球赛。男子当中，塞尔维亚是后来居上15-12，击败了波兰，打了4分钟之后5-10落后，之后呢连续成功的防守，5分钟之内只让对手得了1分，打了一个10-1的小高潮。那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分钟是15-11领先，塞尔维亚也是保持了这种强队的风范，4个人得了3分以上，最高的得了5分啊，这就是三人篮球就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项目。 嗯，对。另外女子三人篮球赛当中，东道主日本队19-10是战胜了蒙古队，蒙古队3战3败，得分最高的只有3分。而另外一场较量里，俄罗斯奥委会队是21-5击败了对手。确实这个俄罗斯奥委会队他们在三人篮球方面还是很有实力的。另外就是欧洲的球队，我怎么感觉这次三人篮球普遍好像有一种碾压之势啊。嗯， 是啊，因为长时间的这种职业联赛体系的形成， 嗯 啊，真的跟咱们这边啊，还是作为一个这种业余的球员去参赛，去积累这个积分完全不一样啊。那边人家打三人篮球的就是一个独自成一个独立的体系的， 没错。而且三人篮球的这个身体对抗什么的，你感觉像这欧洲球队啊，他就是会有一种心理上的理所当然，我就是这个强度。但像我们的还得适应啊，这个是不是犯规，我多推他一下。在这个 CBA 当中，在什么这个五人篮球里边，那都是犯规动作都不能用。但是三人篮球恰恰裁判这一次是比较的宽容，尺度很大啊，你如果不上招的话，你就吃亏了。 嗯，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在奥运赛场上的网球项目。两届奥运会的男单冠军英国名将穆雷宣布退出东京奥运会的男子单打的比赛，就只专注于双打了，因为他也是有伤病啊，右骨四头肌拉伤了，所以决定退赛。而澳大利亚的选手普塞尔会顶替他出战，首轮对手就是加拿大的新星阿里亚西姆。随着退出男单的比赛，穆雷呢也放弃了奥运会男单3连冠的机会。男双的首轮比赛当中，穆雷搭档着萨利斯伯里以6-3、6-2横扫了法国的组合赫伯特马胡，轻松收获了一个开门红。 嗯， 双打比赛过后他又检查了一下自己的伤势，发现了这个大腿骨四头肌的伤情，所以队医建议他就别双线作战了。 嗯， 他也听从了医生的建议。 另外关注一下东京的疫情，东京奥委会和残奥委会今天宣布，与奥运会有关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的人数又增加了10人，其中海外选手2人，大会工作人员6人，海外媒体人员1人，业务委托工作人员1人。不过东京奥组委并没有公开确诊病例的国籍、性别和年龄。目前东京奥组委奥运会的直接的相关的新冠阳性病例累计已经是133人了。 嗯，我们看到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微信上4955说，说一句国安行吗？今儿感觉够呛啊，就担心被打花了。您大可不必有这个担心了， 肯定没这个几率了，被打花的。 对，因为比赛延期了， 对， 因为台风的影响，苏州赛区的第8轮比赛全部延到了8月15号去进行。 嗯， 所以您这担心可以暂缓一扎，到时候也许我们这些伤号啊，就已经好的。还可以了 啊，没准儿外援又来了新的，已经融合的更好的，是吧？ 啊，都是有可能的。 嗯， 我们就 奥运会之后 太好了 啊，那太好了，他说的， 对，是那是都已经到奥运会之后了，这比赛啊， 是就是给状态不好的球队缓一缓啊，这是确实是一件好事。 嗯， 另外，中超方面呢，山东鲁能山东泰山队啊，是官方宣布，蒿俊闵以自由身零转会费加盟武汉足球俱乐部。而效力泰山期间呢，蒿俊闵是在亚冠、中超、足协杯、超级杯的比赛里共计为球队出战278场，与球队一起夺得了超级杯的冠军和足协杯的冠军。这边我们看到有朋友提到跳水队的事儿了，说跳水队太厉害了，今天我们这个优势项目女子双人3米板，施廷懋和王涵 啊，一路领先326.40分夺得冠军，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东京奥运的第四枚金牌，而且刚才也给您介绍了啊，这个项目上中国队实现了5连冠。那我们这个优势是怎么养成的啊？怎么培养出这么厉害的人的呢？ 就是真的是后浪和前浪的这种共同的配合。 是的， 你说王涵如果不是有这一次奥运的机会，也许他就像跳水队那些千千万万个啊，就是很多个这种很优秀的运动员， 对， 但是因为在这种激烈的极致的竞争当中，只能做一个陪衬，一个绿叶， 是， 但是也感谢命运吧， 没错， 能让他有这样一个机会站在奥运的赛场，即便是作为一个30岁的奥运新人，能够摘得这个金牌，圆自己的一个奥运梦。 对，啊，我们大家真的都是由衷的为这些啊奋力拼搏多少年的选手啊，终于获得肯定，获得金牌而感到高兴。其实这一次的跳水的裁判大家也关注到了，一位大咖， 哎，就是郭晶晶， 对， 四枚奥运金牌得主郭晶晶的身份不是队员了，而是国际泳联跳水技术委员会的委员啊，就是给裁判打分的那个裁判。那所以对于他自己的这个新身份，郭晶晶本人也有话要说。 因为以前做运动员的时候其实只顾自己跳水了，但是现在才知道其实幕后有这么多工作要做。以前觉得自己很专业，跳下来跳得很好，也知道自己多少分，但是原来其实里面有很多讲究的，比如说转一点点扣多少分，0.几，就每一个我以前不觉得，因为好像自己觉得习惯了，我知道就这么做，但是原来其中有很多东西要学习。 郭晶晶还是挺谦虚的啊，这他那个动作基本都是标准动作了，是吧？ 对，但是这次他的工作啊，不是负责给运动员打分，是要给裁判打分， 哎， 啊，也就是说评估裁判的工作是不是称职， 哎， 场上执法是不是公平， 是 这么样的一个工作。 对，当然了，谈到中国这个跳水队啊，包括未来的这样的一些他自己的规划等等的，他有了一定的表述，我们听听郭晶晶是怎么说的吧。 还在适应中呢，慢慢一点一点学习。对， 那这件事会一直做下去？ 希望了，如果我可以一直在，没有人赶我出去。就看到他们就想到我以前跳水的时候了，但是其实我觉得他们整个队伍这一次东京奥运真的很不容易，推迟了一年，跟着封闭的训练，这真的很不容易。 对他们有什么祝福？ 是希望他们取得好成绩，因为真的有，因为我看到很多有几个运动员，好像王涵、石廷茂都30岁了，就我在他们那个年龄我已经退役了，所以他们已经坚持到现在很不容易了，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发挥自己最好的水平啊。对， 美少女说郭晶晶厉害了啊，身份华丽转型。 对， 他也提到说跳水对眼睛的伤害太大，还记得郭晶晶的最后一块，他在退役之前最后一块奥运的金牌吗？ 是， 其实那个时候他的眼睛的视力就剩下，我记得应该是0.2左右吧，就几乎就是说，那个 凭着感觉 什么跳台啊、跳板都模模糊糊的一个影 啊， 真是靠着自己的记忆当中那种肌肉记忆再去走每一步， 没错 啊，就是凭着这种。完全的这种一次又一次的上千次上千万次的训练， 对， 完成了那每一个动作。 是，所以郭晶晶这一次去当裁判的 裁判 、相当于当这个研究生博士生的导师， 就是博导 啊，对， 意思 是这个肯定这次跳水的这个执裁应该不会出太大的问题啊，这么专业的人士去监督着他们的。 林公子说这回裁判有人管了，这个工作岗位是一直有的啊，国际泳联一直有设立。 对对对， 啊， 是，只不过郭晶晶这一次引发大家的一个关注。另外这边还有朋友说了，美少女说了，这个跳水对于视网膜的冲击还是挺大的，其实跳水运动员都是有一定的牺牲，真的是很不容易的。是的， 我叫鼠魔说怎么觉得郭晶晶说话好像刚才是咬着后槽牙说的呢？一直以来晶姐啊就有这特点， 是 啊，总是笑盈盈的， 对， 两条眼睛两只眼睛眯成了两条缝。 对，就是我们播音主持里边说的提拳击， 拳击提的特别到位 啊，是，就是跟主持人差不多了。 对，这边还有很多的家里人说到了男篮啊，觉得哎呀，男篮的这个 亚锦赛啊，本来还想看亚锦赛呢 啊， 结果也 延期了， 延期了啊，跟明年的全运会啊，跟今年的全运会会不会有所冲突？ 嗯 啊，在备战上肯定会有一些啊。 对，就是男篮的事儿，这边若愚也说了，以后在很长时间，是不是中国男篮就很难有出头之日了？这个说的是进奥运的事儿吧？啊，如果想要进奥运的话，那你得在这个世界杯上取得名次啊，相应的你得打败其他的球队才行。啊，确实这个真的是比较难了。 嗯嗯，这边还有风雨者，在说这个国安跟申花的比赛呢。哎，现在咱已经这场比赛延期了， 对， 延期了 啊。 好在让我们心理上缓一闸吧，也在体能上做一些恢复和调整 啊。就是我觉得对国安队是好事儿， 嗯， 啊，对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士气正盛的一些队，稍微之前弱一点的球队，啊，这个可能他们感觉不是很开心，说哎，我这打得正好怎么就停了， 嗯， 啊，但是国安恰恰需要这个缓这一口气儿啊，这比利奇需要思考一下。 这边还有家里人在关心这个 CBA 啊， CBA 也有新的消息，就是这个球员的转会，山西的任俊威啊也去上海了，为上海去补强内线。 嗯， 这上海现在这是要上天啊，又是把这个春江指导弄过去，是前前后后引援都有多少个了， 嗯，对呀，啊，就是连续瞄着这个重磅级的教练和重磅级的队员啊。这上海队这给您补充一句，连续三个赛季都是这样了，大手笔的投入， 嗯， 因为上海的这个投资方非常的给力，九世集团， 对 啊，不差钱的。但是有朋友也是吐槽到了，说这年年花这么多钱好像没出什么成绩，有点像是 CBA 的纽约尼克斯队，啊， 嗯，真是像尼克斯的翻版，中国尼克斯 啊，对， 但是论现在这个牌面的实力，至少我觉得上海在这个赛季， 嗯， 再加上要是 CBA 已经定下来全华班打的话，那不会占劣势， 对， 嗯， 另外这边更多朋友还是想要多说一说女排的事儿， 嗯， Week 说了，女排能去奥运就不错了啊，这女排 啊，不至于，不至于， 哎， 啊，咱不能输一场， 打错了吧？ 小组赛，然后就把女排的这实力就完全就摆在一个这么低的位置， 啊， 这有点过 啊。您是不是想说女足啊能去奥运就不错， 啊？ 因为女足是这个千辛万苦的，最后， 嗯， 是啊，三大球的队伍，我们只能说是女线队伍多给他们加油啊，男线这边全部沦陷，女排这次第一场没发挥的特别的到位，感觉状态不好， 嗯， 女篮紧接下来啊，这应该是27号就有比赛了， 嗯， 然后女足这边咱们，哎，就是这个双姐王双大四喜， 独木难支 啊 都没能，但是对方有个班达也来大四喜， 嗯， 啊，所以说就大家都在说。下一场对荷兰队怎么办呢？荷兰队是上一场10-3啊赢的这个 赞比亚， 啊，说中国女足这后防线又要受到巨大的考验了，是， 嗯，所以中国女足真的想要在最后一场你说要跟荷兰去力拼一个出线的资格， 哎呀 真是太冒险了， 是， 所以现在对于中国女足我们真的是一个也是一个平常的这种心态吧，去面对最后一场小组赛， 是啊，所以说到中国女足的时候，我昨天看到了一个神回复，好多人点赞啊！这回复就是说给大家讲一个恐怖故事，一句话的恐怖故事， 什么呢？ 啊，荷兰10-3战胜赞比亚。 哦天哪， 是挺吓人的 啊！真是啊，所以我们现在也要面对现实， 对， 尤其是现在假学习假日党，怎么能在现在目前我们现有的这个人员基础之上，让跟荷兰之间的这个小组赛，我们别输得太难看， 对， 不能是一个再是一个大比分了吧， 是，但这个真的比较难，荷兰的这个太厉害了，他应该欧洲的包括世界的现在能排上前几位的这个球队了， 真是欧洲冠军都已经是新科的啊， 对， 过了， 所以这边还看到495也提到了说这个三人篮球他说这个三人篮球怎么在国际上还是有点蒙圈的状态，不知道怎么回事，确实，所以这一次我认为有一点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收获就是篮球在三人篮球方面我们能够开眼看世界，到底人家世界水平是怎么打的，别咱们这自己关起门来玩那样没意思， 对，就是我们之前的因为奥运会的 晋级的有资格的这个规定，就是你只要积分够了， 对， 就可以，并不是说你实力有多强啊。只不过我们为了去挣这个积分，我们参加很多低级别的比赛，我们甚至国内也会办一些比赛， 没错。 但是这不证明我们就是实力已经到达了那样的一个水平。 是的，所以这个就是有很多未来需要去学习的啊。这是在国内的篮球啊这边。尤其中国男篮啊，五人制的也都包括进去了。 嗯， 这窝里横不行啊，这谁谁谁打得好什么的，你得在国际赛上取得好的成绩才行啊，不能说啊在国际赛上唯唯诺诺，回到这个国内的联赛里边重拳出击啊，那这不是我们球迷想要看到的。 嗯，看到在微博上有很多家里人在跟我们互动，说到了中国女排的表现啊，香水雅娜说有点出乎预料啊。 嗯， 怎么跟土耳其打得溃不成军了呢？ 啊， 11个人轮番上场都没有能够扭转比赛。 是， 还有这边的家里人说，这个罕见的集体发挥失常，西华岭和东华岭， 嗯， 这真的是我们对于困难的准备不够足。 没错啊，当然如果您看了这个女排的比赛，就会对于这0-3的比分不会特别的惊讶啊，确实感觉各个位置都打不过人家，而且郎指导赛后也说了，朱婷的手确实是有伤啊，这扣球是用不上劲儿的。 所以这也是中国女排要去全新适应的一个过程，就是没有朱婷在场上的情况之下，不再只依靠朱婷。那怎么样让全队轮转起来？ 没错啊，另外还需要打造一个全新的骑兵啊，能够改变现在的这样一个颓势，这样的一种节奏啊。 嗯，08格说刚才听到了郭晶晶的声音，觉得还是挺亲切的啊。 嗯， 感觉他是不是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完美证明什么是人生赢家 啊？ 你说人家事业足够的辉煌， 啊、 家庭足够的完满， 是、 啊、儿女双全， 嗯， 加上这个夫妻恩爱呀。 没错， 人生赢家 是的，颜值还是那么的高啊。对，另外这边还有朋友啊、也说提到了今天的这个重点的比赛，刚刚已结束，给您介绍到了女子双人三米板，中国组合施廷懋、王涵摘金，这是获得了一个金牌。另外，这边还有什么好多各种各样的比赛的情况啊，我们一会儿稍微休息一会儿啊，有各个时段的新闻再给大家进行一个具体的呈现吧。 我们也来听一下记者陈默带来的短评啊，因为这一次的奥运会还是一届真的是在网络的注视之下的奥运会，所以在昨天的射击赛场上，两个射击队的姑娘都删掉了微博，究竟是怎么回事？ 杨倩、王璐瑶，一个为中国拿下了冬季奥运会首金，一个止步资格赛，遗憾离场。赛后两个姑娘都不约而同地默默地删掉了微博。射击运动员王璐瑶预赛失利之后在网络上表示，各位抱歉，很遗憾，我承认我怂了，3年后再见吧。并且她还配发了一张以前的自拍照，这条微博迅速遭到网友的吐槽，有的指责她不好好总结晒自拍，怂不配当运动员，而有人也说这时候发微博是太想红了吧。而赢得了比赛获得鲜花和掌声的杨倩，则因为一张1年前支持某品牌鞋子的微博而被网友称为贵族少女，要求滚出中国。13年前把刘翔称为刘跑跑的网络暴力依旧在侵扰着运动员，正常生活在网络的放大镜下遭受着看似维护社会正义的审视，并且他们还不管你有没有赢得比赛。教练能够屏蔽掉杨倩资格赛的成绩，却不能够不给杨倩手机。后面还有比赛的姑娘在几个小时之内就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20岁的姑娘扛住了手机的压力，却无法扛住网络暴力。赢了你就是00后美少女，珍珠美甲加发卡，而输了或许你就会被质问，赛前居然还有心情做美甲。运动员原本平淡的生活会随着奥运会的社会关注将会迎来集中的放大，任何细节都会被上纲上线，原本被忽略的一个群体一下子就走到了聚光灯下。杨倩、王璐瑶，不要怕，这个世界从来都不会缺少对于他人的指手画脚，网络里的陌生人也并不全是恶意的道德绑架。正如随后微博有了新的热搜，王璐瑶仍是浙江了不起的姑娘，还有人给王璐瑶起了个新名字，射击界马思纯。奥运会是体育的盛会，运动员展现自我的舞台，不应该成为评判运动员表现的集中讨伐。等待5年后的奥运会应该有更多的温暖和鼓励。杨倩、王璐瑶，射击比赛需要有大心脏，